欢迎嚟到我他周报，我系杰德。 啊，冇嘢。 今日2023年8月21日星期一，甲子园四强大战。 冇挂住睇啦，系认真啲。 好重要嘅今场。 呢度系我他周报，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。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， 请多多嚟帮衬。OK， 讲咁我系摆啲新闻先。 首先就三则副报啊， 都几多 啊。首先就系呢个制作人远山俊平。嗱、啊，搞清楚。唔系远山正雄啊，有人捞乱咗两字啊！啊，远山 正平就系《少女战车》嘅制作人， 亦都系Artis 到呢个地方应该咁读啦嘅前社长。 嗯， 佢应该系第二任社长嚟嘅，佢应该系过身前已经卸咗任噶啦。 嗯， 常务取替役，即系你当系社长打下最大嗰个咯。由社长个位退咗入落嚟，变咗做常务取替役。生涯入面咧，就其实大部分都系做 producer 嘅啫，唔系嗰啲会落手参与制作嗰类嘅 producer。 不过都佢主即系最有名咪就佢最有名真系《少女战车》咯。如果睇嘅话就系、是，因为其他啲唔系唔识嘅，我都有几套我有睇嘅啦，系长期美眉啊、摩耶滩啊，依个都帝王麦盒嗰啲都有睇嘅，但系就最有名真系《少女战车》咯，佢主要系。 就是 Artis 之后佢先开始被为人熟悉啦。咁啊，除咗小战车就仲有到佢咗我都唔好记得佢点读公主法则，就系成日记得佢电影版好似仲未出过，我唔好肯定啦。咁啊，亦都不乏有濑嘢之在，而且佢可能都应该系几大，要负少少责任嘅，唔一定好大责任啦吓、嗯。三成枪嗰单搞到砍掉重点嗰只都有嘅。咁、相对嚟讲，以佢嘅位置咧，其实佢都算几后生嘅，相对啦，相对。咁、 嗯、 啊，我识啦吓，咁样。 好啦，跟住咧，单只比较突然嘅。 比较多人识咯， 就系漫画家佐野菜健就去世，就36岁。咁佢作代 讲名，你未必认得。 就是我是版本呢套嘢，唔能够话佢好，我又唔能话佢唔好睇嘅，但系好典型就系咩咧？靠一个啃就一路玩落去，玩咗几日之后就发现开始唔好睇啦，嗰种。 呢、這个我谂大家对佢作品咧，可能佢仲有啲印象嘅，对个名就真系少啲啦。咁而且仲要系好后生，36岁 啊嘛， 仲后生过我定。 系 咯。咁啊，所以咁啊，都算英年早逝啦，咁样咁都祝佢安息啦。虽然系， 至于唔系英年早逝噶啦，其实啲以动物嚟讲算好老噶啦，就系、是、经典迷你图嘅柴犬波子就去世。 咁啊，讲名你系唔会明嘅，当然 经典咪咪图啦， 柴犬做咪咪组有好多只嘅，就系、是、一只好卵大只嘅柴犬，就系、是、一只，另外系佢一只缩埋一边嗰只，佢系右边嗰只，即系废柴嗰只。另一个我唔系好肯定，应该系同一张图嚟。咁啊，哥斯拉同咩打交？咁、跟住打下咧，就只柴犬走出嚟扑啦，去追赶佢哋。应该系同一张嚟。张图都传得几劲吓，几经典下啦。嚟，因为无论外国啊， 系一定睇过嘅。咪咪图一定见过嘅。你只要你上网嘅话， 中文圈啊、英文圈啊，都系全球四围都系嘅。所以都应该几啊。而好多人都唔系好清楚嘅，就呢个我之前我记得嘅，因为佢接受个访问。其实波子咧系香港嘅狗嚟嘅，好多人而家先知嘅咁样，咁啊睇睇啦。 至于嘅啲柴犬币，啲柴犬币嗰只狗系日本嚟嘅。咁就祝佢安息啦。好啦，跟住一单嘅啲白碎啲叫做算法庭消息啦。虽然唔多法庭嘅就系，咁就进行签音嘅事务所就出咗通告。警告你啲希塔冇喺度散播谣言，因为咧就又系嗰啲啦，就话有啲喺 Twitter 度喺度肥闹咗人天音，又话乜又话埋嗰啲嘢啦，即系费事我唔复述啦，大家估到系乜嘢噶啦，咁咧就再嘈咧就告你班扑街噶啦，嗰只啦， 唔系佢系已经告咗， okay. 然后顺便警告埋你哋，唔好以为可以随便诽谤而唔会濑嘢， 唔系呢样 佢系告咗人， 唔系呢样嘢就基本冇得讲啦，因为。所以即系呢个阵间我哋再讲就讲 block 嘅功能，就算 block 咗条友，但问题就系、是，除非即系封咗我 account 唔系嘅话，佢一样封都冇用啊，只要开个新 account 啫嘛，佢一样可以肥你噶，所以冇意思嘅呢样嘢就系 hater 嘅话就，佢开几廿个假 account 又系咁肥你，吹佢唔涨嘅就系、 是。咁而家咪吹咪吹佢涨咯，咁咪一个你背后讲，你唔好以为你吹佢唔吹，佢吹你唔涨咯，就咁简单啫嘛。 你唔好以为好得意诶，即系嗰啲。好啦，跟住一新作 动画消息啦， 2.5次元的诱惑动画化，咁咩？ 呢套嘢咧，其实我初次听嗰阵时咧，其实调翻转就系、是、我做换装娃娃嗰阵时，有人提起，先另外有人再提起呢一套。咁啊，相对嚟讲啊，呢套啊比较欢乐向啦、嗯，应该系2024年会动画化，但系就冇提大概实际上几时。咁2024年咪睇下咯，就出嚟啦。咁啊，追思做动画化嘅。咁样，如果因为咁而有兴趣嘅，你可以睇埋呢一部。 嗯， 当初我认知呢套嘢都系因为咁样因连带推荐埋嘅，咁样啦。 咁呢套嘅声优阵容咧就下本顺利，咁搭前田佳即同埋鬼头明里，其实呢两对组合近排成日都见到两个一齐嚟噶啦，前田同埋鬼头两个，咁就冇嘢啦。其实话唔豪话话豪华又唔系好豪华啫，见惯见俗嘅。 跟住就系呢个漫画小吉啦。 就高木同学完结啦，一套其实我冇中意作品，又系啲得一个啃玩嚟玩去啫，嗰几样嘢。 嗱，呢个你有少少搞错咗，呢套嘢唔系攞嚟玩梗嘅。 玩闪啊！ 呢套嘢系两小无猜，系讲玩两小无猜，然后已经逝去咗嘅童年趣味嚟嘅。 同我冇关系，即系我冇童年嘅。 就系嗰啲好清洁嘅初恋嗰种感觉。get 错呢样嘢嘅话，你就完全 get 错呢套嘢嘅重点噶啦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呢啲系佢嘅。大部分人都冇经历过呢啲嘢，咁去感受一下，系讲紧呢样嘢，就唔系话佢 少年嘅初恋嘅初恋嗰种点？ 因为佢又唔系嗰种高中打后嗰种点讲啊？ 更加 好 介乎啲小学生同埋高中生之间嗰种咧，有 少无差， 系有少无差嘅感觉咯。 就系、是、个重点系呢度嘅，咁啊，所以咧就咁佢可以玩到十年，其实老实讲啊，呢啲嘢可以玩一世嘅，其实只要佢唔厌， 但系肯睇得噶啦。 咁啊，预告咗会喺11月1日。即是10月出最终回咁样嘅，咁啊即连咗10年啦，原来已经咁啊，新地又少个台柱了，冇讲笑，真系台柱嚟噶。 新地啲台柱买一个少一个， 不过新地就 不新地佢唔在乎啦。好啦，跟住讲一单，其实算系几花边嘅， 都凑到几沸沸扬扬嘅，呢、這个应该系小说相关啦。 咁咧一直以嚟担任魔剑美神策划嘅个画师阿叫咩而咧？才华嘅新同出一年二新刊，咁咧就俾人话佢用 AI 话，咁佢搞到佢要拍条片出嚟啦，有出嗱，我即系咁做张图出嚟噶，有晒 layer 乜 cat 全部齐晒噶，咁咧先至叫平息到件事。 其实冇平息到啊。 咁其实呢单嘢就嘈得都几紧要，系去到一般嗰啲好 hacking 嘅杂新闻呢咁嘅网站咧都讲嘅呢单嘢系。 有咁花生啊？点会唔讲咧？咁 juicy 件事，嗱有咩咁 juicy 咧？首先两讲下自己嘅立场先啦。作为一个画咗都接近成年 AI 嘅人嚟讲啊，喺我入边咧就系完全系食住花生等睇嘅嘢。首先两件事，我几乎可以肯定佢系有用 AI 画画，呢个系基本上系可以肯定嘅事实。咁佢中间嘅转折，所以我点解会睇得咁好咁咁开心，就系佢首先出咗嚟，俾人怀疑 AI， 跟住佢出影片。啊！佢好似澄清咗，但系咧就结果其实有人就话咩光速打脸乜乜，唔好意思啊，两样嘢。首先，两种人都心知肚明佢用 AI 嘅，一好似我呢啲画 AI 嘅，二画画嘅，仲有三佢啲老粉丝，佢啲死忠。咁啊，先讲由最唔熟嗰啲死忠嗰边点样睇出嚟嘅，其实好简单嘅啫。因为呢位声声咧，其实就好中意将佢自己啲中图啊，即系画到一半咧。嘅進度圖啊，係攞上去嘅，即係畫到一半草稿啦，甚至係 cap 佢咧就係啲比較老派少少用 Photoshop 嘅，佢係 cap 佢個 Photoshop 嘅嗰啲圖層啊，嗰啲嘢，嗰啲畫面啊，嗰啲嘢，咁所以咧就變成咧今次佢出片的時候咧，啲老粉就捉到，不得不承認嘅話，同佢平時嘅製作方法係差咗好遠。第一期啦嚇，係冇再冇呢個中途嘅草圖啊，或者中途進度嗰啲嘢。呢样其一，第二咧就系佢入边 show 嗰度嘅其中一部分，咪就系影到佢右边嗰啲 layer 嗰啲嘢嘅，系同佢平时上色嘅方法完全唔一样。咁因为你以前做开啊嘛，你而家再放出嚟咧，两种片啊，或者系两个图一睇一堆啊，就已经对到唔一样噶啦。咁当然啦，唔系所有人都老粉嚟嘅，咁啊画师嘅话就话正常画画唔会咁画嘅。都一般都认为咧呢嚿嘢比较似系根据个成品画翻张草图出嚟，咁以佢嘅功力，要根据个成品画翻张草图出嚟，其实一啲都唔难。而呢张嘢最唔似嘅地方就系咧，系冇人咁样劈法嘅，嗰个图层系唔会咁样分法。 咁當然呢個只係側面證明啦。咁其實最正面證明嘅就係佢上面其實有好多 AI 獨有嘅特徵。先我話呢個就真係冇得佢講嘅。即係譬如佢嘅樓，佢嘅佢邊有啲交叉，跟住有個樓噶嘛，係唔會有人用咁嘅方法去畫粒樓啊。要摸就簡單一個圈，但係佢個圈又唔係一個圈嚟，而每一粒都唔一樣喎。因為通常都係畫一粒樓，然後 copy and paste 4次啊嘛。而且其實一開始俾人引人疑會，其實係因為佢用嘅模型，我相信我可能兩種可能性啊，要麼佢有個底稿嘅，其實即係佢畫完線稿之後就直接攞 AI 去整，因為佢其實有少少啊，真係唔多嘅啫，係佢自己本人嘅風格嘅少少，但係大部分都係一個都幾出名嘅 AI 模型嘅風格嚟嘅。有啲話一睇個風格知係 AI 啦。即嗰啲某啲唔係畫開 AI 噶啦，咁我只能話咧，係咁啱佢用咗一個大腦嘅 AI 模型啫。如果用一啲比較冷門少少，甚至自己整出嚟嘅咧，你絕對唔可能風格上面去嘅到。當然啊，你揾到啲製作失誤啊嗰類嘢啦，就可以做得到嘅。即係頭髮亂飛啊嗰類嘢啦，有啲地方係其實捉得到嘅。如果你有需要，我可以仔細咁圈俾你睇。平均都有四五六个噶啦，咁因为你执漏一个啦，呢啲咪错误。正常一个画家就算画得唔好，或者匆忙，或者剩啦，都唔会犯呢类错嘅。所以几乎可肯定系一张 AI 图，而且系低度加工嘅 AI 图，甚至系零加工。咁呢个我可以好肯定话咧，呢个绝对系噶啦。不过问题就系、其实有部分人讲啊，啲唔中意 AI 系咁啊，你用 AI 冇所谓嘅，你即系你讲明咪好咪得咯啊，即系大把画师都去咩咯？我揞住半边嘴笑，到佢真系讲你听嗰阵时候，你咪一样系掉到开花，真系。 你反台噶啦，唔算话啦。呢只绝对是最鸠话嚟嘅。 啊， 通常咩系？你有嗰啲就系、你认咗佢咪冇事咯，通常认紧咗佢就扑街啊。 即系你事前认事后认，你都系一样继续孖叉噶。 所以说佢唔肯认，死人都唔认。 当然佢选择唔认啊，的确系再难睇啲嘅。不过嗱，我又部分嚟讲，我又理解佢。其实我觉得佢大方少少认咗佢，然后落翻少少功夫，去令到佢属于佢自己，属于张图 A 啊。以我嘅立场，我系完全冇质疑佢嘅理由嘅。即系对我嚟讲，佢唯一就系个大镬咯。因为仲有啲咧就系风格问题嚟嘅，就即系譬如佢个 M 啊，头发个 M 啊，你嗱个 M 啊，向内弯噶嘛。你冇理由一话转风格佢，跟住佢仲要对话啊！最近我成日转风格，即系咧一个画师咧，如果唔系有啲特别训练过或者自己即系练过好多风格咧，系好难做到呢样嘢。画师 风格好难转嘅，其实系用学咗咁久，要画咁多年， 尤其是圣西里画廿年，唔知啦，卅年啦，都系咁嘅样嘅。 就系咯，即系嗰阵就你嗱，唔好用安达春咁骑呢例子咁端例子啦。北条司啲画都唔可以转唔到画啦，你叫咁多年，唔通佢转咩？转唔到噶啲嘢，画咁多年嚟 系有都可以转嘅，但系唔会咁激烈嘅咯。佢半年前都唔系咁。 通常会转画风转得最严重就咩？出道就出道之后嗰两年。 啊，佢未画嗰啲叫画风未稳定啊嘛， 未稳定啊嘛。但系通常一稳定咗，即系好似北条司咁啦。cast 晒头嗰几本系转得最紧要嘅，但系 cast 晒中段到之后就基本上冇点转嘅，只系一啲好细微调嘅画风。但系你系一睇系一出系个系北条司嚟嘅，就咁简单啫嘛。 咁仲有人会因为部分经历而有可能有可以有好多画风嘅，譬如如果你做过原画的话咧，即系动画原画，咁你有机会系因为模仿咗好多唔同人嘅画咧。你是有好丰富嘅画风，即系随时变嚟变去嘅。我亦都见过唔少啲咁嘅画师嘅。即系如果唔系嘅话，正常咧就唔会有咁激烈嘅转变，因为佢讲紧系半年前都仲系我哋识佢卅年嗰、那个画风嚟嘅。即系突然间几个月之后，突然间佢再出嘅嘢，所有都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咁我呢个我只能觉得佢系你话我而家开始用 AI， 我有 AI 辅助作画啦。因为以我所估计嘅啫，首先其实佢系好早接触嘅人嚟嘅，佢上年十二月即系同我差唔多时间啦，我知道我早咗少少，就已经开始有用 AI 画噶啦。佢嗰阵时有提噶，嗰阵时佢讲嘅就系 AI 绘图，佢自己辅助加笔。但系大部分人都认为佢系玩玩下啫，咁好多人都系新时刻咁试一试啫嘛。佢后屘都冇再，最少冇公开出嚟俾人见到有 AI 绘图啦吓。咁但係呢一次就好明显係咁样回事。 撑咗咁短时间之内，唔可能咁样画风变化，所以各种环境证据又好，实际证据都好。 喂，一时间太短嘅话咧，一急改画风系冇可能做唔到噶，即系有啲嘢你系冇可能即刻话转转噶嘛。 总计都有人系睇到，咁其实如果你中间系唔见咗两三年嘅，出嚟画风大变啦，都仲可以理解。但系佢又唔系，佢其实 keep 住响书嘅个人，就 keep 住出紧嘢噶嘛。你睇佢而家出嗰本系集读本嘅第十咯，你睇本第九嗰本咧，就睇睇到真好远，冇乜得讲噶啦。以佢啦，可以理解佢仔咧，就系其实用 AI 画唔系 AI 画，你有冇问题咧？以佢一个咁高技术嘅人，用 AI 绘图画出嚟一定会更加靓。虽然就可能佢喺 AI 方面要改进少少啦。呢个唔紧要，因为我亦都有识一啲反 AI 嘅人，即系唔中意 AI 嘅，唔中意 AI 绘图嘅人，系用 AI 嘅。点解佢系睇好简单啫嘛？佢将 AI 将出嚟之后，其实作为一个参考嚟啫。咁出嚟嘅图完全你唔会睇得出嘅。点解呢度会俾人捉到？其实两样嘢啫，佢用大脑嘅模型，二佢就系佢改得太少啦，即系佢连修正 AI 特有嘅问题都好少做。即系咁，所以就先容易俾人捉啫嘛，老老实实。调翻转讲，如果你俾翻三五七日，俾我慢慢去执，我唔识画画先讲。所谓嘅执都系用 Photoshop， 再加埋再重 gen 去修正问题，我系执呢两招嘅啫。我都可以做到一张，你唔系攞显微镜去望，你都望唔到系 AI 画出嚟嘅。咁所以呢个只能讲 AI 技术有待再进，修正 AI 图目前嚟讲最少。都是一个技术来的。而我相信他用的应该是 SD 来的。因为这样才可以做到去模仿他自己的画风。他其实是见得到那个系谱的模，但肯定不是同一个，因为他是有他本人他眼，尤其是眼，其实他着重比较着重在眼上面。头发啊或 M 字型那里就不是每一次都有，有时又有时没有。咁可能练模型嗰阵时练得唔够精准啦，咁所以先容易俾人捉到嘢，咁啊，所以就其实开咗个几坏嘅例先例嘅。某啲人嚟讲就系话啲大手最紧要，对我嚟讲系你啲 AI 警察，往后只会更加嚣张咯，即系更加走去捉。今次你捉嘅真系用咗 AI， 咁我相信应该系嘅。咁但系其实你都捉咗好多次，唔系 AI， 系自己手绘。但因为画风比较大路，然后俾啲 AI 警察走去话佢嘅，你要明白，唔系每一个 AI 警察都系咁高呢方面嘅造诣嘅。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系开发一个 software 专门测 AI 图咯。咁可能咁会比较简单啲，可能 有啊， 咪用咯。 以魔法打埋魔法啦，啲人话，一个检测张图系咪 AI 嘅 AI。咁呢样嘢我讲过几次，有两个重大缺陷。第一，嗰、那个嘢如果唔系与时变动不断更新的话，最终会被 AI 打败。即系其实就系冰速差问题啫嘛。因为 AI 绘图系会越来越似，越来越少 AI 独有嘅问题，越少啲原理。第二，就算你与时变动之后啦，你误判问题依然系冇办法解释。因为其实我哋玩 AI 啲人嘅群组入边咧。基本上以玩弄嗰类 AI 判断为乐嘅，就系丢一张我就系用 AI 做出嚟嘅，但系我就丢落去，假如见到你得翻个位数，即系通常用叫话有几多成机会系咩啊？见到你得零点几啊，几个 percent 嘅机会系 AI 图，头先嗰啲细细嘅图掟过去嗰啲站咧，其实系99.几% 系 AI 嘅，即使话佢几乎冇喐过，因为如果你有某啲地方有若干修正，你要知道边度地方啦，其实可以干扰到个 AI 运作。从而令到佢误判呢张系人画嘅，点解可以肯定系唔系？因为我呢张就系我自己知系 AI 张出嚟，但系我掟落去就系个位数 percent 话佢系 AI 嘅，即系佢话调翻转就系90几% 系人画嘅，系做得到嘅，一路都有呢咁嘅嘢嘅。但系呢个嘢误判系非常之容易嘅，要总之要睇佢个咩啦。而家最多人用嗰只咧，其实都几劲下，老老实实。再早期有啲咧，再弱少少嗰啲咧，即系随便丢啊，都系个位数嘅，都可以做到。而调翻转，就算你人画都好啦，其实咧唔一定就系会判你系人，即系呢个伪阴伪阳性啊，呢都会有嘅。首先有一个特定嘅画师叫 Momoka， 阿 Momoka 系一个好似大陆嘅画师，唔系好肯定啊。总之阿 Momoka 嘅话咧，掟落去呢类 AI 判断啦，非常之高嘅几率会判定到做 AI， 佢手画噶，佢真系手画，佢一定系手画噶。 点解呢？因为现在流行嘅模型入面好多都有佢嘅血缘喺入面嘅。 嗯， 即係所以会变成啦，直情就有你冇你将佢车埋落去。咁阿摩摩卡就一个特例啦，咁其他人会唔会有类似嘅例子呢？有机会嘅。另一样嘢呢，就係、是、如果係张图啦，一张完全手绘，你眼毛盲嘅都系影出嗰张系手绘嚟㗎啦。 嗯， 嘅图都好啦。你如果经过一个特定嘅演算法去运算嘅话呢，你入眼睇唔到任何分别嘅。 嗯， 呢个系一个生成对抗模型出嚟，最好就系 gen 咗出嚟之后，其实系类似乜嘢啦？之前我提过你手机放大啊嗰啲嘢啦，用啲AI 修复运算，修复嗰张图嘅运算啦。经过呢个运算之后咧，系 100% 佢会当咗系 AI 图，哪怕你原本嗰张完全系人手画嘅，唔系你知，唔系佢知，佢即系佢话，譬如加工前。那一个同一个 AI 认为是 0%， 是即是一定是人手画的啦，都好啦，你经过那个一个呢，他就会判断就90%的啦，因为其实他捉的其实是一种常识特征来的。 嗯。 那当然就讲常识特征，仲有一些 AI 警察啦，为什么成日说什么警察什么警察呢，其实这个字是对一个贬义词，就是那些有理无理屌了先那些人。 嗯。 即是无论是那些什么治愈警察啦、公道警察啦，那些什么都是啦，有理无理屌了先的，基本上都是。咁啊，就其中一样就系将佢个饱和度怼到好尽，跟住见到释快效果，跟住见到唔系一个纯自然过渡，而系一个释快，咁就话，诶呢个仲唔系 AI 画出嚟嘅？两样嘢，第一 AI 画图先系最识得佢纯自然咁过渡颜色，佢甚至过渡到连乜物体嘅交界都可以搞错嘅，呢个第一。第二，所谓释快点样走出嚟嘅啦？有两个可能性，的确其中一个可能性是部分比较旧式少少的演算法，而家最少我用紧嗰几种都唔会有呢个问题噶啦。但更加大的可能是咩咧？最撇一张图压缩咗做最撇之后，就会出现一啲肉眼睇唔到、肉眼感觉唔到嘅色块出现。即系呢个喺你压片嗰阵时候都会有噶。你有见过一啲咧网上嗰啲某啲地方流出嚟嗰啲动画？一啲明明是应该渐变的颜色咧，佢会变成一段段色块嘅。点解会咁咧？其实是一个编码的问题嚟嘅，因为佢中间要减少佢个空间啊嘛。无论系动画编码，即系影片嘅编码又好，你最撇咪就系嗰种破坏性嘅压缩编码咯。佢入边咧系会导致啲咁嘅嘢出现嘅，即系如果你处理得唔好啦。所以佢哋所谓话呢个系咩？如果你话一张嘢由原本窝嘅，甚至一个向量 AI 都好，变成咗 JPEG 之后属于 AI 的话咧 ，OK， 所有嘢都系 AI 嚟嘅。即系不过你个 AI 警察有几咁可笑，我有机会去，即系如果开到好多 JPEG， 我有机会攞出嚟笑一笑。即系不过就总之呢件事其实真系唔系一件好事嚟嘅。即系哪怕我系作为一个画 AI 嘅人都系咁样讲。即系喺我眼中系本，即系我都睇到件事，其实是什么回事？就系、是、一班唔爽 AI 嘅人，你用 AI 画系最大恶极。一个画师就系画 AI， 就系一个厌仔行为；一个知名画师就系画 AI， 就系一个最大恶极嘅厌仔，就咁简单啦，冇噶啦。即系然后其他所有一切，即系咩版权问题啊，嗰啲咩即系咩冇灵魂啊嗰类，我先我成日嗰个啲人咁中意乜嘢，攞唔到嘢嚟变就用灵魂去变啊，乜 Q 都系。 呢个系最系算啦，我唔讲。 冇办法正否啊！你话佢冇灵魂， 咪咯？ 点咩叫灵魂咯、啊？ 系个天外心论。 所以点解话唔系一件好事就系咁咯？佢呢个咪批斗风潮，其实一件好捻戆鸠嘅批斗风潮。虽然我谂反 AI 的系唔可能，会咩噶啦？佢有佢讲，我有我讲。所以呢次我真系食花生食得，真系不知花生食得几开心，因为睇住班友仔出境，跟住睇住班友仔二次被拿念，跟住然后就睇到两边人嘈成一团。错啊！先讲唔系画 AI 啊，画 AI 嘅人通常唔太出声嘅呢一次，因为我哋都系就掩住嘴笑，主要系啲咩咧？相信声声嘅，同呢个指控佢系 AI 嘅， 即系 所以点解咁多人报？因为好乱注视啊嘛，即系我谂相信其他角度嘅咧，大家都见过唔少噶啦。咁又用一个画 AI 嘅人去讲啦，咁大家可能比较少见，咁啊睇一睇就是这么回事啊。咁啊，下一单。都是罗生门事件是游戏相关的。我哋 第一件事就唉讲嘢你死定唔死即係執笠定转身即係讲清楚嚟 ,Illusion。 咁简单讲呢就係、是、有一个 Twitter 入面有个 account 叫做 Illusion Soft, 走出嚟话喂我哋呢、這个呢嚿嘢唔係我哋嘅后继品牌嚟㗎喎。 类似商品注意、哦、即是那些影射就提防影射购买正货的意思啦。咁就可爱啦。咁虽然我有脑补到两种嘅可能性嘅。一 ,illusion 嘅特别接埋其实嗰陣时係一个不欢而散嚟嘅。而嗰架 staff 啊係控制咗一个 account， 嗰个 account 係唔属于 illusion 母公司或者係唔属于 illusion 本身嘅。即係佢纯粹係下面私下咗嚟。所以佢哋嗰架人走咗之后依然有拥有佢嘅控制权，佢哋就可以走出嚟讲。第二个可能性呢就係其实是母公司的决定来的，这个并不是他们那个本社本身的决定来的。就是说可能他们因为各种原因、原公司要接埋。但是母公司就喂不是、哦、我们还赚到钱的、哦、这个虽然个市场有劣势，但我这个还可以赚到钱的、哦、我这个品牌没这么接触他们，但可能个品牌是操控在他们的子公司那些人的手上面。就是他或者之类之类嘢，总之佢攞唔翻或者唔想攞呢个品牌，咁佢唯有就出一个类似的山寨货，山寨翻自己嘅山寨啊！冇啊！喺呢个贵圈入边咧，系发生过，虽然唔系公司而系游戏，有只 game 叫做 One Two， 咁样讲你可能唔系好明嘅，就系 Key 社喺独立之前，佢哋仲喺 Lexon 上边嗰阵时咧，系有出一只 game 叫One 光辉的季节。佢后尾就佢哋走咗啦，当然控制唔到后边 key 啊，个 key 出嗰啲咩卡龙啊、air 啊、佢啦啦度啊嗰啲大红嗰啲嘢，佢就唔关嗰啲事啦。但系 one 嘅版权仲喺上面噶嘛，所以佢用 one 嘅名义出嚟就续作叫 one two。咁当然嗰只嘢大爆死啦，其实我哋新闻都提过一次噶啦，呢、这个唔重要。如果以现在所新嘅消息嚟讲，我嘅合理推断应该就系咩样？就系、是、上边有人。唔想完，但系下边嘅人想完咗佢，咁啊接咗间旧公司。咁既然你接咗旧公司，咁我出个只先啦。两个原因，我咁样判断嘅。第一，当然就系佢哋咁样走出嚟提货影车购买正货啦。咁第另一样咧就系佢准备出一只新嗰只嘅 game 啊，叫 Honeycomb 啊。咁因为咧 ，Illusion 以前就系只 game 啦，叫 Honey 选择应该点叫啊？唔好识读啊，系一只好类似嘅名啊，甚至。连新公司出嗰只 game 嘅字架入边都喺度话系个系统系类似嗰只旧 game 嘅。喂，你讲到话，即时话好明显，你就喺度影射紧我就系佢嘅后辈，亦都当然系包括呢个 ILL 名嘅问题啦。Illusion 个前三个英文字同佢前三个英文字，所以自己影射翻自己，自己老翻自己嘅情况咧，喺 LO game 业界系发生过嘅。咁啊，所以可能系咁样啦。咁啊，其实都几八卦下，几花生下。虽然老老实实，我对原旧公司都冇咩咁，都唔系有啲咩好特别嘅感情嘅。你新嘅睇出嚟，就做出嚟够美味嘅，其实我都 OK 嘅，冇问题嘅。咁啊，虽然就睇下点先咯。咁啊，总之就是罗生门一弹，我真系吹佢唔上，估唔到一间公司可以咁样可以连续几个礼拜上我哋新闻，即系都算系几神奇嘅嘢嚟噶啦。咁样啦。 好啦，跟住咧就系讲一只 game 延期啦，就 Animate。就延期，咁就《生命杀手》亦做，咁、就延到十月二十八号，好少啫嘛，十月 十日，即系佢原本就十月十八号出嘅，咁啊差咗个十日八日，可能系一啲技术性问题，即系我相信有啲技术性问题，譬如话阿冠光碟嗰间同你讲，诶唔会，我哋印唔切、哦，或者系有啲咩机械故障、哦，要迟啲烧、哦，之如此类， 或者有啲小北咁样，你去执佢嘅。啲少少问题， 不就应该唔关事，因为而家通常都系 出咗就 day one patch 去做噶啦，即系可能系一啲比较物理性少少嘅嘢嚟嘅，即系印碟可能系啦，配送啦，即系你要分发佢啲咩啊，咁可能会嗰啲嘢地方有啲问题，咁因为佢仲有四个月先真正发售嘅，所以而家嗌定啦，咁可能性都应该系物理问题啦，亦都有一个最差最差嘅情况。调翻转唔系物理，如果万一唔系物理问题咧，就大镬啦。就系佢点都要喺十月度出，因为感恩节问题，点都要十月出。但系佢都争取唔多几多啦，就好似你瞓得四个钟头，趌起身瞓多五分钟咯。嗰只如果系咁嘅话咧，你谂下，你谂你瞓得四个钟头，然后趌起身瞓，就算你俾你瞓多五分钟十分钟，你咪一样用嗰个死款。如果系咁就大镬啦， 冇分别嘅呢个系。 系啦，咁啊，即系咁啊，祝好运啦！呢个艾伦星星， 即系咁啊，好啦，咁调翻转啊，延期就好常见嘅，虽然延几日咧就比较少见啦。咁啊，但系仲罕见系咪啊？ 试下教育 提早咗一个礼拜，哇！我谂紧啊，虽然啦、啊，你试下教条啦，都好耐冇出新 game 啦。咁如果咁样考虑翻嘅话，其实你都系好有好充足时间嘅。佢今次竟然你先咁讲提早咗，不过虽然系几日啦。咁我唔知道几日有几大意义啦，咁但系佢竟然提咗咗空噶，咁我姑且睇下嗱，延期然后都系濑咗镬，咁可以理解啊，大家都明白咩回事啦。如果你提早咗之后系一大扎笔嘅话咧，唔好怪啲人唔屌你啊。 Ubi 即系觉得有言在先啊，要明白 Ubi 有两个土特产，各种各样搞笑笔同你个薯仔书法， 嗯， 即系薯仔书法就算啦，呢啲应该冇得改噶啦。咁有自信提早完成，都仲系咁多笔嘅话咧，你唔系怪俾人插啊，一样嘢噶啦，同一句嘢，两只 game 我都同一句嘢， 嗯 啊咁啊，好啦， 好啦，跟住咧就喺只 准备出嚟啦， 系今次就万众期待嘅就系阿妈哥五 啊，庄家核心嘅新作啦，咁佢搞咁啊就出啦嘛，咁啊搞活动啦，搞 live 直播啦，咁咧就喺现场抽来宾去试，因为佢系。之前一路都未公开嘅，应该最少玩过一关未公开啦。咁、抽到0036号嘅嘉宾，咁啊系啲现场观众嚟嘅，基本上就系、是，据说以前有啲直播为咗安全咧系会夹过嘅，咁但系呢个好事系冇夹过嘅。咁咧佢啊自称叫 Fireworks， 咁啊抽咗挑咗上嚟，对住一个完全全新嘅关卡，系一分钟之内做 sell 部机，系一分钟系限时啦，限时一分钟打一个防卫任务。个防卫任务系事前从来未俾人公开过嘅，所以嗰位仁兄应该第一次下。 嗯、 但系一听佢嗰、那个仁兄自称啊，就系、是所有 game 全系列破晒嘅。咁啊，顺便系佢系涉谷嚟噶啦。佢话佢系咁，佢打完之后行云流水嘅操作，喺唔知道游戏系点样个入边关卡组成如何嘅情况之下，净系知道系防卫任务，所以佢拣得最多弹药嘅多管机关炮。咁打到后面都仲系打个弹切，所以佢亦都冇攞到收复包去增加紧佢嘅弹仓存量。喺咁嘅状况之下，佢都打个弹切，咁其实即系代表住佢嘅判断，净系听到防卫任务呢四粒字，就已经嘅选择嘅咧，就已经系正确噶啦。呢个即系呢个预测都系能力都好强强啊！打个弹切，跟住打到弹切之后点啊？ 空手打， 抌枪用手去打爆佢。哇！热血到啊，真系夹过都冇咁劲啊！ 虽然话就话会参加呢类活动嘅，通常都系超级 fans 嘅，但系即系又啱啱抽到个超级咁劲嘅， 啊，几精彩吓！咁啊有兴趣嘅可以翻去睇翻，即系话个睇翻个 live 嘅重播啦，可以睇翻，即系非常之精彩啊！一场嘅，即系我唔识呢只 game 啊，但系我觉得见到佢系打得好熟手。如果你话睇呢只系个初见，一只新 game 嘅初见，我真系真系服咗佢，真系厉害，边个服住你？ 好啦，跟住 都系一个好服嘅，不过系嗰个服。Overwatch 2就上咗 Steam 啊嘛，作为玻璃渣第一只喺 Steam 上面登嘅游戏， 毫不意外地压到胜负平。 而且这个仲要系同呢个即系点啊？我哋对上一次讲应该系三国杀嗰阵时，对上负评榜刷新第一名之前系三国杀，中间有几套嘢系差少少可以，但系喺中途咧，你变成一种攻防战嚟啦。佢三国杀嘅戏可以叫应该算系 hater， 为咗令到佢喺呢个负评榜第一名咧，当嗰啲新挑战者接近超越三国杀的时候咧，佢就调翻转走去真系灌好评俾佢。你要明白啊，你俾评价系要买 game 噶。 嗯， 咁啊，所以都几无所不用其极吓。 不过呢个我觉得呢只 game 唔重要， 因为 Overwatch 一般嚟讲呢类负评咧会俾 Steam 用，因为佢系呢个负评炸弹而移除嘅，但系。Overwatch 2嘅负评，除咗系俾玻璃渣部诶动视暴雪嘅负评之外咧、其实亦都好多系因为佢当初承诺咗好多嘢，阉呢样阉嗰样，承诺咗改善嘅嘢全部冇搞到，所以呢啲系全部同只游戏相关嘅，咁所以佢嘅负评咧，应该系唔会因为负评炸弹消失而去改变嘅，咁啊，所以就唔知佢可以撑几耐啊，咁啊，因为据说。连呢个三国杀嘅玩家都话呢只 game 的确系仆街嚟，我哋都系俾个负评，都几可爱嘅。 好啦， 啊， 跟住咧就系 真正负面大爆炸嘅咧，其实系呢一只 Diablo 四。我哋上两个礼拜都一路有提住噶啦。 系啦，唔系一直都有提嘅。咁佢系即系个礼拜新闻嘅呢单嘢。首先咧就系佢播试玩片，就揾两个所谓设计师，但系嗰两个设计师明显系唔识玩嘅。 即系嗱，我哋要讲翻个情景啊！即系我哋玩 game 嗰阵时咧，成日都会话：喂，咁明显嘅 bug 你搵唔到嘅，或者系喂呢度呢个根本打唔 Q 过嘅，玩咯！你设计一个有冇玩过只 game 噶？ 之前系冇嘅， 而家就系话你听冇。哇！我真系服捻咗佢。 条友用野蛮人，完全系笑住喂 普攻普攻普攻同普攻。 你因为我所知啊，我冇玩过，但我听啲人讲嘅，基本上玩野蛮人咧就勾叫勾叫又勾叫噶嘛，勾叫流噶嘛，玩野蛮人系。咁你冇勾叫，一用普攻噶啦，咁即系唔识玩啦。 勾叫勾勾跳，跟住勾转噶嘛。 系啊，勾啊！啲人话啊，斯文野蛮人啊嘛。 嗰几个强力嘅技能，你卡拉咁用就已经杀到7086噶啦。咁结果佢哋咧。因为嗰个event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开发组一路打住只 game， 咁一路去对谈，咁可能佢觉得两个人嗱、你眼望我眼喺度手揈揈，好似好无聊咁，所以就谂住去咩啦。咁但系如果你打住机玩，或者打住机玩冇问题，本来就唔系咩问题，本来系的确系多啲嘢俾你睇下啦，你唔使净系望住嗰两条友仔，又唔系特别靓仔靓女嘅，咁我睇住你游戏画面，睇住你打。咁啊，跟住再听住你点样制作游戏嗰啲入边嗰啲相关嘅嘢，咁啊都 OK 啊。其实，问题就系理想好丰满啊，现实好骨咁啦。有我唯一可以同佢有少少辩解嘅就系，其实佢哋系专心讲紧嘢，所以唯有就系 hit 埋揿，即系虽然呢个可能性都好低啊。 问题大佬啊，即系咁讲，虽然我唔系话要你去到头先阿 Mark 咁揾个超级老手出嚟，但系你都唔好揾个完全唔识嘅，仲系你公司里面嘅人，而系唉，真系。 即系你已经去到系你，首先佢喺一个最易嘅关卡入边，第一世界入边都会俾怪打死。咁啊，当然原因系因为佢唔捻用技能啦，净系识用普攻同普攻。咁当然仲系另一个问题嘅，讲嘢的时候啊，可能系分唔到心。但系调翻转讲就系、是，喂，当年我哋打机啊，一路打一路吹水，一路讲其他嘢，有几难啊？ 同埋大菠萝呢个游戏。 你第一关 真系可以一路搞一路出出玩嘅，佢系因为佢属于叫龙 game 作业 game 嚟噶嘛， 难度其实好低 嘅 啫，勾 揿嘅啫嘛，总之就咩啊，勾转勾叫咁啊，一路转啫嘛，同埋又俾人捉到佢话佢嘛，就系、是、我只听咧，即系有啲玩家喺度讲话啊嘛，抽评到佢就咩啊，你个读心 engine 做得太明显啦，摆明就咩收紧晒数， 我呢个就大家先讲，我哋讲埋呢个议论先。结果就一次而言上啦。其实上次佢鞠躬道歉完之后咧，其实系冇止道歉噶，一路都喺度俾人焚噶。呢件事其实只系一个扩大嘅嘢嚟嘅。如果呢件事唔系佢之前后边嘅歌，我哋其实而家讲嗰啲嘢咧，其实呢件事只不过一个笑一笑嘅嘢嚟啫，即系一个我哋啱啱讲嗰种笑话咯。就系、是、你班友仔系咪冇打我哋嘅话？咁大把人咁讲噶啦，咁问题就系呢只 game 真系好卵大镬啊嘛。首先就先讲啱啱记者提咗个笔啦，就系、是、读心晶片，我嗰个唔系笔嚟嘅，嗰个系功能嚟。 唔系啊，佢系战招嚟嘅。嗱，咁咧就个大一个好有名，英雄我因为我听过一下啱唔出个名，系一个几有名嘅啲玩家网咧。之前有做，因为我记有个印象就系佢之前做晒全地图攻略几有名嘅，咁佢就check 过就系将啲靓装收 Q 晒落佢个箱度，然后用个烂装打，发现到佢掉出嘅机率系掉出靓装机率系明显高啲嘅，咁亦都有好多人都话噶啦，就系、是、你带你集齐一套装，你想打一件就偏偏打唔到，反而你另一套装咧就系咁跌嗰件嘢，就已经系俾人嘈咗好多次噶呢、这个就，咁而家就出于俾人用实战 check 到就系嗰人左手脚。咁就媽媽聲成班有鬼曬咁嘈，好學唔學埋 Capcom 啲成讀心晶片戰術。 首先我就要重申一次啊，讀心晶片呢樣並不是都市傳說，係一個一系列嘅操作，而且有專利啊。 Capcom 有噶 ，Capcom 有專利噶 ，Capcom 就咩？佢掃你用開咩裝咩嘢裝，然後調整你調出嘅素材機率。 即係 Capcom 個專利就是一個動態形式去睇你啲嘢。其實呢類嘅嘢咧，只要繞得過 Capcom 嗰個專利啊。其实一啲都唔难噶，因为非常简单啫嘛。好似啱啱咁讲，你套装差一件，你梗系想要佢噶，咁唔俾你，偏偏唔俾你，就攞嚟用嚟延长你个打嘅时间啦。咁当然啦，呢啲即系贱系好贱嘅，但系合理亦都合法嘅。即系当然啦，佢亦都咁容易俾人破咗咧，其实先系戇鳩嘅事嚟嘅。 我调翻转讲就系，点解会咁容易去俾人破得到噶啦？佢太动态啦。调翻转讲就系，因为以前 keep 翻旧嘅系暴力好多嘅，就系分五组 A、B、C、D、E 五组。A 组会缺某一系列嘅嘢 ，B 组会缺某一系列嘅嘢 ，C 组会缺某一系列嘅嘢。咁样一个系，所以系嘅情况就系，除非你重新买嗰只新 game。如果唔系，你都会系一路都系缺系嗰一系列嘅嘢嘅，就旧读心晶片。咁啊，调翻转，因为你一路都缺佢，咁你一度啲梗系想要佢噶啦。所以就会变成就系你点都会打唔到你最后要嗰件嘢。咁但系呢个咧就唔知系太固定啊定系咩啦？佢动态制，而 Diablo 4其实就系动态制。如果佢嘅参数系固定嘅，即使系唔会受你嘅初上边有乜嘢影响嘅话咧，咁样佢就唔会出现咁嘅嘢，而且佢只系拎走咗件嘢啫。有啲点讲啊，精一制啦，精得边一制，精得制就揾自己笨，反而点啊，聪明反被聪明。 咁就只有嗰句咯，玻璃渣都系死啦你。 咁啊，呢啲就算啦，呢啲都算系手段嚟嘅啫。咁啊，类似其实好多 game 都有做噶啦，而亦都系公开的秘密嚟噶啦。 你唔好俾人捉到啊嘛，有个啫。 捉到都系好多件好多单啦。 但问题就系你已经够衰嘅只 game， 其实头嗰个月系好多人玩只 game 噶，系啲我发烧狂攻，但系佢可以短短地由一只大家赚咩钱好 game， 然后开季一开始突然间变咗份 game， 真系玻璃渣先做出嘅神技咯。 呢个最惨啊！因为要咁样去做对比咧，就系因为佢而家今次出现嗰个笔，出现一个非常之严重嘅笔，甚至可以话系以 MMO 嚟讲啦，或者应该以 online game 嚟讲咯，最大镬嘅笔嚟嘅。当然你话可以同钱有关嘅最大镬啦，但系呢个就唔系同呢个现实嘅钱有关，最大镬系呢个啊，次大镬嘅就同游戏嘅通货有关嘅。咁当然唔系 SOJ 啦，而家就咁啊，佢入边嘅真系钱啦。咁啊，因为佢而家钱就唔再占位啊，所以钱就可以好大嚿都冇所谓。当初呢度咧就系个笔啊，咁就系可以复制金币同物品。呢啲物品一定会将成个 online 嘅货物系统啊收咗佢皮嘅。暴雪冇办法即刻时搞掂个笔，咁佢唯有就系先熄咗个隔离系统。咁啊，即系点讲啊？ 唉，真系，点真系下层我成日都嗨嗨声嘅，真系嗰间公司， 即系好全埋呢啲咁嘅复制笔啊！真系。 唔系咁，算啦，唔好讲，因为其实有呢封嚟，佢即刻修正到嘅细达咁样都有即刻执嘅呢啲复制笔。虽然执咗之后佢 其实萨尔达都有段时间噶啦，不过萨尔达最大唔同系乜嘢？佢冇佢唔系一个 online game， 同埋最紧要就系萨尔达嘅金钱复制系冇意思噶嘛。你睇，因为去到最后全部就系咩？系收入素材，你自己啊，等每次等一个红月之后，跟住又捉蟹捉嘢咁样，虽然麻烦，但系佢呢个唔系计几率嘅，系纯粹睇你有几根性嘅啫，有根性做到噶啦。 好，最大分别啦，应该话一只 online， 一只唔 online， 其实真系悭好远噶。点解？因为你自己玩嘅加害者系你，受害者都系你。你复制咗好多嘢，搞到你自己唔好玩，或者系改你同改数值啊，嗰啲 game master 嗰啲一样啫嘛，金手指嗰啲样。你搞到只 game 跌极一滞，最后最终你唔好玩，系你受罪啫嘛，冇人做。 唔系，同埋就系萨尔达嘅玩，同埋王类嘅玩法，其中系咩？就系你用啲不可能嘅方法去，佢唔系不，系用不可能，系啲即系你个脑，你个脑唔系有病，唔系入咗水嘅话，系谂唔出嘅方法去破解小游戏。不如就唔讲佢啦，萨尔达王类就。 总之就系喺单机入边，佢就主要系咁。但系问题 online 机嘅话咧，你个通货膨胀泛滥一只程度嘅话咧，装备啊嗰类嘢就唔值钱，或者系冇咗个相对价值。咁嘅状况之下咧，咁你仲打咩宝咧？你所有嘢都唔值钱咯。 唉，不过佢呢啲算啦，我唔想再讲大菠萝啲嘢。唉，即系因为我听下都网台咧啲主持咧，直情咩有讲法就系、是，你想你条片多人睇啊？所以条片就系 Diablo 4 is dead， 咁条片就会几十万 like 噶啦。 咁啊，最后一段说话结束呢单新闻啦。暴雪如果喺2016年俾陨石砸到，咁佢就系一间传奇嘅游戏公司。暴雪如果在2018年被陨石砸到，它就是一间令人怀念的游戏公司。暴雪如果在2020年被陨石砸了，它就是一间令人惋惜的公司。暴雪如果在2022年被陨石砸了，那它就会将它是一粒令人惋惜的陨石。浪费了这间公司上面了。 对，屌你掟，有其他更加扑街的东西要掟。好啦，咁玻璃渣就放心，一定会继续讲的。这间公司，即是可以一只有一只。 被成班玩家评为神作游戏，可以一个月之内由天国去地狱，我呢样嘢都算系《波西山》只有做得到嘅嘢。